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死儿冤死要无家挣扎离 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在卷。世人一到江台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在江台边啊，不，今朝为露写情狂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走一步要长得像。 三分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归望的莫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气死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巧戏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鸳鸯，相依今日做冰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是骨头的。哦，后边问他唱鸡呀。 听众朋友，范瑞娟等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